第81集，你在向我解释吗？温小辉抱着脑袋点了点头。罗瑞倒吸一口气，眼睛和嘴都张得溜圆，表情很滑稽。就连出租车司机都八卦之魂燃烧了，悄悄从后视镜里看他们。 所以你和黎硕那个了？ 嗯。 罗瑞的心情很复杂，他们曾经约定过的，不管谁摆脱处男之身，一定要大肆庆祝一番。可现在看来，温小辉显然根本不为此高兴。 Baby， 别难过了，酒后乱性嘛，也不是你的错。 怎么不是我的错了？我蠢啊！要是没有洛毅，我也就无所谓了。但是，我想到洛毅就觉得自己好像背叛了他，特别难受。 我懂，我懂。但是你和洛毅现在还什么都不是，你没有背叛任何人，不要为这个自责了。 温小辉知道，罗瑞说的都对，他也可以这么安慰自己，但他还是懊恼难受。罗瑞把他带去了自己家，给他煮了一壶凝神的花茶，温柔地安慰着他。温小辉宿醉微醒，身体也酸痛，不知不觉又睡着了。一觉睡到下午，温小辉被自己的手机吵醒了，他伸手去够，罗瑞快他一步拿了起来。 洛毅的，要接吗？ 温小辉一哆嗦，睡意全无，他眨巴着眼睛看着罗瑞。 要不你帮我接，就是我睡觉呢。 好吧。喂，洛毅啊，小辉在我这儿睡觉呢。 他要来接你。 温小辉摇头。 啊，我看他很累，就别打扰他了，要不还是明天吧。他让你醒了给他回电话？ 温小辉捂着被子郁闷地点了点头。 我说你这么躲着也没用啊，说白了多大点事儿，你要么就别告诉洛毅了，就当这件事儿没发生过。 小曼，你知道我这个人根本憋不住话的，早晚我自己会露馅。 那你就告诉他，他要是真喜欢你会谅解的，你又不是女的，有什么大不了的。别郁闷了，还好是黎硕，不是别的乱七八糟的人。 我以后可能没办法再见黎硕了，太尴尬了。 啊，不用勉强自己。 好烦。 不烦，有我呢。 在罗瑞家蹭到了晚上，温小辉知道一直躲下去也不是办法，主动给洛毅打了个电话。 终于醒了，还难受吗？ 嗯，头疼，好久没喝这么多了。 我去接你吧。 我今晚想睡罗瑞这儿，懒得动了，算了吧。 好吧，那明天你下班，我去聚清接你。 好。洛毅，昨天那个人…… 电话里不方便说，我们见面再说，好吗？ 好。 你送我的场地车我很喜欢，可惜没有后车座，不然就能带你去兜兜风了。 别人都是开跑车带人兜风，你骑自行车有没有点有钱人的自觉啊？ 你想坐跑车也没问题，我会尽快考下驾照的。 开玩笑的，你骑自行车的样子也很帅。 现在好想亲你啊，好想抱着你。 温小慧脸一热，他发现洛毅不像他想象中那么腼腆，其实说不定胆子挺大的。他支吾着不知道该怎么回应，洛毅越是温柔暧昧，他就越心虚愧疚。洛毅嘱咐他好好休息，就挂了电话。温小辉感觉一段通话耗光了他今天储存起来的全部体力， 他软倒在床上，胸中充满了悔恨和懊恼。第二天，温小辉顶着难受的身体去上班了。他连休了两天，像他们这种休假不固定的行业，没有双休日的概念，再不去就不太好了。在工作室，温小辉一样没精打采，在办公室里缩了一整天。他脸色难看，刘星以为他生病了，让他回去休息。他也实在是待不下去了，给洛毅打了个电话，说不用来接他了，他自己打车过去。该面对的总要面对。到了洛毅家，他一眼就看到了自己送的那辆场地车，和洛毅的自行车放在一起，并且上了锁。想起两年多前第一次来洛毅家，洛毅把单车随手往院子里一丢，说治安好，不怕偷。如今那辆旧车子依然是随便一放，可是竟然把他送的车子上了锁。温小辉突然觉得鼻头酸涩，有点想哭。 小辉哥，你在外面干嘛？那么冷，快进来。 温小辉看着洛毅，三步并作两步地走了过去，一下子扑进了他的怀里。洛毅怔了怔，伸手环住了他，嘴角勾起一抹笑容。两人进了屋，洛毅已经准备好了一桌的饭菜，还有前天没动的三文鱼和蛋糕。 我放冰箱里了，还新鲜的。今天陪我补过生日吧？ 嗯，好。 两人吃饭的时候其实各怀心事，都有些没胃口。 不好意思啊，那天…… 洛毅想说那天自己有急事先走了，本来应该陪着他。 没事儿，谁也没预料到他会来。 嗯， 后来发生了什么吗？ 他只是来看看我。 温小慧总觉得不会那么单纯，但洛毅向来对那个人的事三缄其口，他问也问不出来。 那就好，他真的有点可怕。 小辉哥，曹律师正在帮你办继承手续，等手续走完了，你就和你妈妈搬家吧，搬到我妈妈留给你们的那套房子，那里隐蔽很多。 隐蔽？ 我的意思是安全性高好多，不会再遭遇什么小偷的。 哦，房子在哪儿啊？我都不知道。 洛毅说了个地方。 虽然是四环外了，但是并不偏僻，房子也很不错，200多平的跃层，离你上班的地方也不远。啊，那里住户也少，没有你家现在环境那么复杂。总之，尽快搬过去吧。 温小辉对洛毅这么希望他搬家，感到有些奇怪。他归结为洛毅担心他的安全。 我倒是想，但是我还没跟我妈说你的事儿呢，越是拖得久，我就越不敢说。 你可以跟他说，你现在有能力还债了，把现在的房子卖了，按揭一套好一点的。 这个倒是可行，我们计划换房子其实也挺久了，过段时间我就跟他说，希望半年之内搞定。 半年？太久了。 也不可能太快啊。 嗯，也是，不能太急了。 嗯，我回去跟我妈商量商量，她现在交了男朋友，万一要结婚，可能也有别的考虑呢。 嗯， 哦，对了，那个人今年有送你什么东西吗？ 温小辉想起去年的礼物，到现在还让他头皮发麻。 送了我一份大礼。 啊，什么东西啊？ 专心吃饭。 吃完饭，洛毅去收拾碗，温小辉坐在沙发上木愣愣地看着电视，心里在想着前天晚上发生的事。他来之前已经想好了要向洛毅坦白，可是真的面对洛毅了，又感觉难以启齿。 他无法想象当他说他和黎硕睡了的时候，洛伊会是怎样的表情。会不会暴怒呢？会不会伤心？会不会失望？无论哪一样，都是他不想承受的。 小辉哥，想什么呢？ 你生日那天，我从你家里出来，正好黎硕给我打电话，我就和他喝酒去了。 哦，我知道。 你知道？ 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是黎硕接的。 哦，我是因为身上没钱，罗瑞有关机，才去找黎硕的。 你在向我解释吗？我喜欢。 但是我后来喝多了。 以后不要再喝那么多酒了，尤其是和别的男人在一起，你不能一点防范意识都没有呀。 温小辉点了点头，脑袋都快垂到胸口了。他努力了几次，依然无法说出口。洛伊抬起了他的下巴，吻住了他的唇。这个吻起初温柔细腻，可洛伊越亲越深，最后演变成了一个浓烈的热吻。温小辉搂住他的脖子，恍惚间觉得这画面似曾相识。